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装修去哪里呀？装修去哪里？装修去哪？华夏家博会里。 华夏家博会，装修大牌又实惠。5月25至27日盛大开幕，就在北京展览馆。 大家好，我叫任庆宇，今年10岁了。我兴趣爱好广泛，我今天朗诵的内容选自《迷人的北平》。北平是清静的，这是一所适于住家的城市。在那里，每一所的房屋有一个院子，每一个院子中有一个金鱼缸和一棵石榴树。那里的蔬果是新鲜的，要生梨有生梨，要柿子也有柿子。这是一个理想的城市，那里有空旷的地方，使每个人都得到新鲜的空气。那里虽是城市，却调和着乡村的清静。街道、狭胡同、运河，这样适当的配合着，使人们能找着一果园或是花园的余地，在晨光熹微中种植着蔬菜，还同时可以望见西山，而离开巨大的百货商店也不过一箭的远近。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 我们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旅游天气预报。马上为大家连线的是北京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李焕安老师。李老师中午好。 你好，中午好。 李老师，在我们环球旅游将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是要听听您对天气方面的介绍。 那这个时间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世界上主要天气的一些个情况。我们先来说说澳洲。澳洲呢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深秋时节啊，它是这个雨水比较多，现在基本上都是这个连续的小雨天气。像悉尼今天是报的小雨，明天后天也是报的小雨。那气温呢就比较低了，现在基本上都是在13到18度之间。秋雨绵绵呢，天儿还是真是有点凉了。 这个反季节还是挺有用的哈，到那边就凉快了。 对。那么欧洲的情况呢，现在雨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了，现在已经到了春末秋初的这个时节，现在白天的最高气温基本可以达到20度到24度之间。天儿还是不错的。有些稀稀拉拉的雨并没有太多成片的，所以现在如果说要去欧洲去旅行的话，现在还的确是一个好季节。对于北美来说，它的东南部呢最近两天是降雨比较多，主要是在像孟加拉湾的这一块有个低压天气系统，在未来两天要影响到像这个美国的南部到东南部这一块降雨呢，但是没有太大的雨，主要是以这个小到中雨为主。当然因为有孟加拉湾的这样低压系统，就有可能要出现强对流天气了。我们都知道美国的龙卷风比较多，这个季节也是比较多出龙卷风的这样一个季节。所以在那儿旅行要特别注意这种强天气的发展。对于亚洲来说呢，明天夜间到后天，像 日本的九州岛、九州这一带呢，要出现一次强降雨天气过程，主要是大到暴雨为主。那当然，它的时间比较短，也基本上一天以后就会转晴天了。所以总的来说，天气就是这样一个状况。 嗯，好的，谢谢李老师给我们介绍，我们下次再会。 再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旅行是一个动词。分享分享是一种仪式，一种仪式。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二次元刘 正，我是无二之旅的联合创始人蔡韵 Eric。 大家好，我是飞来飞去的黄建华。 大家好，我是抬头看风景 NoNo。 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我是背包客小鹏。 大家好，我是 现在达人订阅号。 中午的1:07，环球旅行家在周四的达人订阅号，欢迎光临，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达人订阅号进入到今天新的一期呢，我们要跟大家来了解一下，在前一段时间我们北京文艺广播关注的一件大事。 嗯， 啊，这件事情呢，可能在我们的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包括我们的各档节目当中，尤其是我们的旅行节目当中，跟大家都做过汇报。还记得什么事情吗？还记得一位老者，他失去双腿很多年，而依然凭借着自己顽强的毅力登上珠峰。 这是挑战自己最好的一个范本了。 对， 我们也在各档节目当中，当时每一天都在跟进他的最新情况。 回想一下当时你我的心情，其实每一次都是跟着他的每一个节奏在波动着。 就是随着他那个大本营的越来越高，海拔越来越高， 嗯， 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啊，原来我在念这个资讯的时候也会手心冒汗。 是的，袁一和张帆呢，在我们的每一次的跟大家分享的过程当中呢，其实都提到很多的名词，包括我们也提到了我们北京电台派出的一位特派的记者。 嗯， 当时呢也是跟随夏伯渝先生的脚步，虽然他没有跟着登顶，但是他在大本营包括在珠峰一带的活动，详细的记录了夏伯渝先生这次登顶的一步一步的状况。 这是我们的同事徐杰婷。 来，我们欢迎一下，刚才我在迎接他进直播间的时候，我说我们向夏伯渝老先生致敬，是向英雄致敬，但是我们也不要忘了我们英雄背后的这些新闻工作者。我们欢迎一下徐杰婷。 大家好，我是徐徐。 嗯，徐徐平时在节目当中用这样一个名字是吗？ 对， 昵称 特别好， 对对对， 因为你知道，就是 这样大家记得住。 对，徐徐在我眼中就像是那个，就是贝尔，不是挑战很厉害吗？对不对？野外生存， 你说是吃虫子那个吗？ 对，贝尔，但是。大家都会想说拍贝尔那个人是不是同样也非常厉害，因为毕竟他除了自己以外还扛一个摄像机。 每次我们看那节目的时候都是这么想的，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徐徐就有点类似那个意思， 是贝尔的助手啊， 拍贝尔的那个。 因为他记录夏伯渝先生的全部的一个行程，包括从最开始的准备工作到中间的一步一步一步往上攀爬的这个过程，徐徐其实都是陪伴在身边的。 我们听听徐徐怎么说吧。这次大概花了多长时间，前后经历了多长时间，你跟随到他哪一步，然后通过什么样的方式都给我们发回的报道。 嗯，我们是因为夏老师他是需要提前到珠峰那一带去做一些适应性的训练啊，然后适应高海拔，然后包括拉一下体能。那我们到那儿的时候呢，正好赶上夏老师从拉练回来到加都啊，那我就是第一次在他出行之前对他进行了一次采访。 那是几号的事情？ 那个是4月29号，28号、 嗯、 那天正好是我的 生日。 生日啊， 对，我在飞越了这个从中国到尼泊尔的这个 太有意义了 天上。 嗯 嗯， 刚才我们在说的时候呢，可能还是要不断的唤醒大家的记忆。我们当时报道说夏伯渝先生开始向这个珠峰攀登，大概是 他是五月八号凌晨三点多，当地时间三点多， 当地时间三点多， 跟北京的时差是2个小时15分钟。 然后登顶成功的那一天是 5月16号。 五月十六号， 嗯， 当时我记得应该是上午的 10:41。对 对， 嗯， 前后的这个跨度呢，大概有一周多的时间。 对，因为这个当时夏老师其实是珠峰登顶窗口期打开的第一批， 嗯嗯， 就是他中间经历了有暴风雪， 嗯， 其实还是挺危险的， 嗯嗯。在这里可能大家很好奇， 嗯， 夏伯渝先生为什么在我们节目当中今天有没有出现他的声音？我们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夏伯渝先生现在是一个什么？ 夏老师现在在医院在休整，因为他从珠峰下来之后，脸部有一部分的冻伤， 嗯， 然后手指头也会有一点点冻伤，然后包括他的那个下肢因为长期的过度使用，所以有一点点肿胀，就是没有办法佩戴假肢，需要在医院进行一系列的检查和治疗。 嗯， 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有没有这样的信息？ 夏老师明天就会出院。 太好了。 嗯 嗯， 刚才说到这个徐徐跟夏伯渝先生的这一次的经历，大家肯定很好奇，当中有很多很多细节啊，都是我们不得而知的。 对， 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只是听到信息的传来嘛。 是， 徐徐跟大家讲一讲吧。认识夏伯渝先生，这是你见面跟他见面，这是第一次会面吗？ 那不是，我是在 以前认识的。 对，16年夏老师登珠峰的时候，那一次距离珠峰的峰顶有94米、 啊， 那个时候我就是来做他的整个的登顶的宣传工作。 徐徐是一个这个登珠峰的这个英雄背后的老的新闻工作者， 资深的新闻 夏老师登珠峰的。 这个非常厉害啊。 嗯， 其实很有意思的是啊，我大概看了一下这个我们的一个叫做编辑日历，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明天这个日子很特殊，明天大概是咱们中国登山队当年在几十年前第一次从北坡登上珠峰的日子。 哦，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纪念意义的日子。 是， 所以今天我们让徐徐来讲这样的故事呢，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在这次当中有哪些特别的，有哪些特别感动的，有哪些特别的让人不能忘怀的事情。刚才说了跟夏先生已经是第二次见面了，你们很熟悉了。 对，我跟夏老师之前虽然没有说特别频繁的见面啊， 嗯， 但是就是我们也会通过微信啊，就是了解一下夏老师的情况啊，比如说训练的情况呀，登山的情况呀，或者身体的状况， 嗯， 啊，我们都会经常联系。 嗯 嗯，以网友的形式存在了一段时间以后，然后终于在时刻 又见面了。 对，其实我们很幸运，在夏老师出发之前能够就是到达大本营， 嗯， 因为从卢卡拉开始徒步的话，需要8天的行程才可以到达珠峰大本营。 嗯嗯， 那我们其实我在一路走的时候也挺担心的，就是真的如果我上去了之后夏老师已经出发了，就是我觉得会很可惜。 哦，你怕赶不上？ 对， 嗯， 就是因为夏老师当时的预计的出发时间是6号、7号、8号3天，不一定是哪一天，要看天气。 嗯， 那我们是7号到达的大本营，7号到了之后休息了10分钟，我就马上去夏老师的营地，因为大本营很大，我从我们的营地到夏老师的营地大概要走20分钟左右。 嗯， 就是因为他其实没有路，就是向导知道啊，那个位置的营地是夏老师的营地，他会带着我们哎绕一绕啊，走一走， 好走就走， 对对对对，会穿过其他的营地， 嗯， 去到达夏老师的营地，对他进行采访，然后当天的第二天的凌晨，夏老师就要出发了。 你刚才在讲这个行程的时候啊，因为我们通常会可能通过一些片子去看到一些模糊的一些点，你比如说你提到珠峰大本营， 嗯， 这个应该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名词了。 是， 然后你刚才又说到在去珠峰大本营之前的有叫卢卡拉的地方， 对， 包括我们再往后走，可能我们会听到什么 C1、C2、C3 营地， 对， 这些名词听起来熟悉，但我们不知道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嗯， 它距离是多长？ 嗯， 能给我们稍微的讲几下？ 好，我大概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吧， 嗯， 就是卢卡拉呢是珠峰徒步 EBC 形成的一个起点，它的海拔是2800米左右。 嗯 嗯，卢卡拉是在尼泊尔的东，是在加德满都的东北部， 哦， 它是靠近那个，它叫 萨古尔玛塔世界公园，萨古尔玛塔就是珠穆朗玛峰的尼泊尔语、 哦、 啊，它在那个地方，它其实已经属于萨古尔玛塔的公园， 嗯， 它起始的地方。 嗯、 那其实大家我不知道这个听众就知不知道，世界上几个非常危险的跑道之一就有卢卡拉的机场，它是在悬崖上建的那个机场的跑道很短。然后只有小飞机可以飞过去、 哦、 啊，还有直升飞机可以飞过去啊。那我们当时也是因为第一天天气不好，小飞机没有办法起飞， 嗯、 我们等了一天、 嗯。 第二天一早也是等到了八九点钟才坐直升飞机、 嗯、 去到了卢卡拉、 嗯， 大概从加都飞卢卡拉要40分钟左右， 嗯、 直升飞机 嗯。 嗯，直升飞机到卢卡拉之后，那个是徒步的起点，然后会经过八天，从卢卡拉到帕克丁。是帕克丁是一路向下的，大概海拔2600多米、 嗯、 其实我们最低的海拔是2640米， 这是最低的， 这是最低的了、 嗯、 那我们往上走到珠峰大本营是5376米，那中间会经历帕克丁之后是 Namchi、 嗯、 就是南池市场，南池市场呢会休整一天，去拉练一个3700米的一个小山峰，是为了第二天到达Tempeche的时候可以有一个好的适应 哦、 天不起大概4000多米，4400米左右。然后天不起再往上是丁不起，丁不起的 名字都很可爱，但是我们知道那儿的这个状态都会非常非常的要命， 自然条件是很恶劣的。对， 它其实它是一条非常完备的徒步线路， 嗯， 但是呢，就是尼泊尔呢，很多人喜欢去尼泊尔徒步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有难度， 嗯， 它的 有挑战， 对、嗯、它的每一天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它都是会走大概。反正我们是走了每天平均差不多都7-8个小时左右，会走十几公里， 嗯、 但是上坡下坡 对， 就是都是土路啊，然后要么就是下雨就会有泥， 嗯、 然后要么就是台阶、 嗯、 会爬一小山啊什么这些东西， 嗯、 或者有高原、 嗯、 很大的高原，但是也会有一些沟壑，嗯， 所以你走的也会很慢。7-8个小时10多公里。 其实正常来讲的话，嗯、如果在平地上讲走的话，不需要、嗯。那 么 多 这么长时间， 但是就是因为它海拔很高，你的呼吸会有一些困难，那导致你的心肺啊、 嗯、 你的体力就会受到一些影响， 嗯、 那你走的就会比较慢一点。 嗯、 经常我们到那个高海拔4000多的时候，就已经是走个爬山啊，走个20-30步就得停下来歇一歇，到最后最困难的时候就是走5-6步就歇，我们就自己笑称自己为5步歇。 5步歇，5步一停。 对、嗯，就是。你真的喘不过来气， 是的。 然后心里，反正我当时就很难走，我心里就是真的有一次就不想走了。我觉得那个是我的体力瓶颈期， 嗯， 我就一次就不想走了。然后，但是我的那个向导，包括我同伴都非常好。向导从一开始就跟我们说啊，不要担心，你担心就会有高反，你不担心就不会出现。 哦、你的紧张会引起。 对，向导是这么跟我们说的啊。 对，心理作用。 对，但我是一个特别听劝的人，他说不要担心，好，那我就不担心。 好。 然后我的同伴也会鼓励我的，哎呀，徐徐马上就到了，慢慢走，不着急，喝水。 你要知道，这个状态下多说一句话都是体力的耗费。 对，所以就是我 和向导非常善良。 对，然后我们 不是说多眨一下眼睛都是。 就是大家是需要相互鼓励才可以完成这个旅程的。 对对对，嗯，团队很重要。 对，非常重要。虽然我们只有两个人加一个向导。 刚才提到这点，其实大家因为没有到过珠峰，可能没有这种感受。但是我们可能爬过其他的一些 雪山，爬过 山 吧。 对， 你比如说我曾经到过的玉龙雪山， 嗯， 其实玉龙雪山没有多高了啊， 嗯， 但是在我们游客一般上到那个缆车之后，你会到达一个观景点，嗯，等你出了缆车之后，我当时的感受是不是说呼吸又怎么样，呼吸我没有感觉到有任何的异常，但是脚下有感觉，脚下像踩棉花一样， 很轻是吧，就 非常轻，嗯，然后总觉得这个步子踏出去，我就想到了说小时候学月球登陆的时候这个宇航员是什么样的，我就在想，我是不是再走几步就会跳起来了？但事实上，你自己慢慢的，你会觉得还是在那上面待着，体力的消耗会更大一些。 对，其实是这样，就是说，为什么有人说从西藏这边上珠峰大本营会很难受？ 北坡是吗？ 对，北坡， 嗯， 就是因为他们是开车上去的， 嗯， 开车1个小时的路，其实你走的话至少要3-4个小时， 嗯， 如果是在高海拔的地区， 上升都有点太快， 你用1个小时的时间让你的身体适应，和你3-4个小时再慢慢不断的拉升你的体能，这样去适应高海拔的话呢，肯定是你走上去你的身体 适应能力会强一点。 对， 其实这也就是为什么更很多的徒步爱好者他会选择走南坡的这条线路到 EBC。 嗯，就特别像是我们说到拉萨啊，最好是坐火车去。 对， 坐火车去能慢慢适应的一个过程。 对 对， 对，身体是需要适应的。 是，作为这次的我们北京电台的特派的一位记者，徐徐呢是经历了和夏伯渝先生在这个登山之前， 对， 非常非常重要的时刻。 是，对，而且在体力和这个身体的这个付出上面其实也是很大的，而且因为他不像夏老师是那样常年长时间的在做这样相关的准备，对于你来说其实是一个比较突发性的一个工作，对不对？那我们也来听一听，在尼泊尔加都餐厅，在夏老师准备要开始出发往大本营走的这个之前，你们进行了一段采访，来听听当时的状况。 登山这个最大的目标是什么？ 最大的目标就是登顶呗。 那这次登珠峰您都做了哪些准备呢？比如说装备上啊，或者是这个身体素质啊，包括心理上的。 这个没有什么可准备的，反正是按照往年的那些准备吧，没有什么特殊的，不管是锻炼呢还是几十年来，反正我就这么坚持锻炼。装备的话有人赞助嘛，反正就是我需要什么他就给我什么嘛。精神上反正也做好一切准备嘛，能上去或者上不去，这两种对不对？都做好。而且呢，的危险，登山登珠峰肯定是很危险的，所以我所有的危险因素我都考虑进去了。 啊，那您这来了这个尼泊尔这几天都做了哪些适应性的训练呢？ 20号开始，我都从大本营通过那个恐怖冰川到 C1，然后呢到 C2。在 C2 住了两个晚上，然后呢就是再上到6800，到了一个就是那个大冰坡的那个地方，然后呢就回来就是我今年就拉练的这个任务就完成。 那您这些适应性训练过程当中，身体上啊有没有一些不舒服的地方，就是对您之后咱们过几天要去冲顶这个珠峰有没有什么这个影响？ 我到尼泊尔来今年这个反应特别大，主要就是拉肚子，以前就是拉两天就好了，这次好像拉了十几天它也不好，不过还好的就是我这个体力还可以，就是基本上可以维持我那个攀登到6800的这个高度的这个就是这个体能，所以我就是返回到加德满都来就是来休整，这里海拔比较低，容易恢复，所以这恢复了这几天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我们来的时候呢，就是包括我们从昆明过来也是下了大雨，然后到这边呢也是就是感觉好像是经常会要下雨的这个天气，这个下雨会影响您这个之后6号、7号、8号这三天准备要登顶的这个情况吗？ 下雨的山上就不下雨了，就下雪了呗。下雪肯定会影响到你攀登的这个计划的，所以他要看这个情况，看那个最好的天气，就是没有雪，没有风，主要是没有风，哎，这样，要找个2-3天，就是登顶的这个窗口期，一定要找准这个，才能登顶。 那您这次上这个珠峰，从 C1 出发往上冲顶的时候，是有几个夏尔巴人陪您一起呢？ 我最后突击顶峰可能要4个人，有4个夏尔巴，还有一个摄影的，可能是5个人，一陪着我一块儿就是最后冲顶。 那他们5个人之前有跟您做过一起这个适应性的训练吗？ 没有，因为夏尔巴他的任务很繁重，他要运送那个物资，他要建营，他要建 C2 C3 C4 他要去建营，所以只有到我最后突击顶峰的时候，他们才能全部集中起来陪我上顶。 那个摄影的这次这位队友的话，有没有这个之前或者爬山啊或者徒步的经历？ 有，他过去登过8000公尺以上的山峰，一般来说的话他的体能啊什么适应性都还可以，但是他是不是能最后上顶，那就要看最后的情况了。 非常感谢你，那也祝您这次登顶能成功完成梦想。我们北京电台也会一直关注您的登顶过程，也希望您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几句话好吧。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这是第5次来攀登珠峰，我不确定攀登的这个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但是呢我感受的是不管结果怎么样，我会一直为了我的梦想去努力去奋斗。 那您这次登 记，这是当时在出发之前， 对， 是 在加都， 加德满都， 对， 嗯，这是在出发之前的录音，而我们其实并不是第一次在北京电台听到这样的声音了， 对， 那今天再听的时候感觉会不一样了，因为刚才说到我还不知道结果， 还不确定， 今天我们已经知道了结果， 对， 我们已经 回头听， 对，我们已经非常非常高兴的看到了这样一个结果的时候，徐徐这会儿你听到这个的时候，你回想当初是什么样一种感受？ 其实我当时呢，就是肯定是希望夏老师 能， 你一定要登上去， 嗯， 对吧， 嗯嗯？ 但是就是肯定说没有发生，你就没有办法去决定他怎么样。但是其实我说实话，夏老师登顶成功那一刻，真的我比他还激动。 当时 你知道他那个消息的时候，你是在 我就已经飞奔出来。 你是在哪？ 你是在哪儿？ 我是在。在那个他夏老师登顶成功的时候，我已经回到北京了。 回到北京了。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当时已经就是激动的不行了，因为我是其实我是从夏尔巴高山登山群里面知道的。 哦， 我是第一个。 他是从那个内部群里面。 对对对对对。 他比别人知道早。 对对对。 然后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想你那个高兴劲儿啊， 我特别激动。 你特别想一蹦八千多。 就好了。 所以在上半时段最后一点时间，徐能不能告诉我你这次。跟随夏伯玉老师在珠峰，你到达的最高的海拔是多少啊？ 5376米，珠峰大本营。 我觉得你有戏， 啊， 我有戏登顶是吧？ 五年之内吧，怎么样？ 我也是这么想的， 啊， 真的。 既然专家袁一都说了，一个没有登过山的， 一个一直在低海拔地区生活，最高去过3000公里的，这个人，居然说，徐，我觉得5000多已经，你看三分之二都完成了，是不是？ 是是是是的。可以这么算，你的数学挺好的。 当然了，那个3000公里，对于夏老师这样的一个专业的人士来说，都挑战了那么多回， 嗯， 所以确实是存在很多的难度和艰险以及危险的。 对， 嗯， 我们下半时段也要来听徐徐好好的跟我们来说一下。 大家原谅一下，我们今天这个特别兴奋的这个情绪，确实是因为看到徐徐的时候，我们仿佛看到了这一次登山的活动当中的一幕幕。一会儿我们下半时段继续要跟大家来分享这样的喜悦。 嗯，我们来听一首 Miley Cyrus 的 The Climb 攀登，稍后继续回到环球旅行家。 That dream I'm dreaming, but there's a voice inside my head saying you'll never reach it. Every step I'm taking, every move I make feels lost with no direction. My faith is shaken, but I gotta keep trying, gotta keep my held high. There's always gonna be another mountain. I'm always gonna wanna make it move. Always gonna be an uphill battle. Sometimes I'm gonna have to lose. It ain't about how fast I get there. Ain't about what's waiting on the other side. It's the climb. 六一亲子欢乐假期，与动物宝宝亲密接触，夜探神秘恐龙山，寻找金南密林深处的精灵，来北京野生动物园吧！ 华彩期，中国好期，美潮 ，Meco。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6月2号来方恒购物中心看舞台剧《魔幻假期》，赢取玩偶， 更有小米之家、棉田家纺新店亮相，快来望京方恒购物中心过61吧。 二郎神向天玄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二郎神向天玄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悬浮百米高空的刺激，脚踩群山白云的惬意，勇者的自拍圣地，平谷石林峡，钛合金飞碟玻璃观景台，等你来挑战。 我是演员张歆艺，为你朗读珠香的等了许久的春天。 我仿佛坐在一只船上，摇过了灰白单调的荒岸，现在躺入一片鸟语花香的境地。我的船仿佛并未前进。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三伏苦暑天，三次晒毛眼，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拉板，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左边开着花夹子，小天自有大的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裆，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岛，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旅行是一个动词，分享分享是一种仪式，一种仪式。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二次元刘畅， 我是无二之旅的联合创始人蔡韵 Eric。 大家好，我是飞来飞去的黄念华。 大家好，我是抬头看风景 NoNo。 大家好，我是谭怀宇，我是背包客小鹏。 大家好，我是 现在达人订阅号。 北京时间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达人订阅号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我们的达人订阅号请到的是我们的同事徐徐，欢迎徐徐。 大家好，我是徐徐。嗯， 他的名字其实我觉得跟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攀登的过程挺像的， 徐徐上升， 徐徐渐进，是吧？嗯嗯。徐徐是作为北京电台在前一段时间跟随这个夏伯渝先生的登珠峰的活动特派的记者。 嗯。 徐徐刚才也跟我们分享了他在夏伯渝先生出发之前是在加德满都当时的一采访录音。 对，接下来其实在大本营的过程当中你一直陪伴到了 C 几呀，徐徐，因为本来也要答应我们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 C1 C2 啊分别都有什么。 你知道我跟袁一啊，我们两人说了好多好多次那个 C1 C2 C3， 那因为我们不是亲历者就没有概念，你知道吗？ 当时还说从 C1 出发多到多长时间，大概如果天气好的话 可以到 C2。 所以概念就是从一往上走，就是慢慢海拔越来越高，是吗？ 对对对，是这样的。就是珠峰大本营它叫 EBC 嘛，EBC 的全称是 Everest Base Camp， 也就是 Everest 的基地。那 C 咱们说的 C1 C2 就是 Camp营地一、营地二、营地三、营地四的意思， 就是营地的。 对对对对对，那 Camp 一的海拔是5943米， 最矮的海拔， 对对对， 就已经是5900多米。 对 ，EBC 是5370多嘛？那他们第一天是要从EBC 到 C 一。 当时从这个大本营到 C 一，用了多长时间？ 但好像是6个小时，我记得是 6个小时。 嗯，对，就是因为夏老师其实他走起来会比较。 相对要困难一点 ，也经过那个恐怖冰川的那个冰裂缝，大概要20多座。 哦， 二十多个冰裂缝。 我们经常会在各种各样的那些电影当中看到，最早最早在《垂直极限》里面，大家可能见到过那样的，就是那个冰裂缝。 冰裂缝， 甚至掉到那个冰裂缝当中，那就是致命的危险。 你就不可能再上来。 对，嗯。那个是非常恐怖的。 对，就是今年呢，夏尔巴人还是寻找了一些更快的一些路，就是搭建了二十个、嗯，就是要经过二十个冰裂缝，二十多个吧。 你所知道的， 这已经减少了很多了。 经过那个冰裂缝的时候，是需要 搭一个梯子， 搭梯子， 然后呢，梯子上面是要有绳子，就是会有，就是你不要往下看，这个其实跟我们徒步当中过那个第一座我过第一座吊桥的时候， 玻璃 岛就说 是的， 它不是玻璃的，它下面就是 明白， 镂空的那种钢的、嗯、然后 就是你真的会掉下去的。 那个向导就说不要看下面，看下面你会害怕的。 所以你想你在平时徒步训练的时候都是这样， 对， 何况是在那个那么高的海拔的冰裂缝上面要走过去。 对， 对， 那个梯子可不是说是一个平平的，是一条路，是一个桥，不是， 就是梯子，就是梯子中间是空的， 空的，你得 就是把咱们往上攀登的梯子倒下来。 这是我们在电影当中经常会看到， 对对对，会看到 特别的危险。 对对对，然后再往上呢是 C2 的海拔是6400米，6400米 已经上到6400了。 对，再往上 C3 的话是7162米，然后 7000多。 对，再往上 C4 的话是8000米，然后从8000米到8844米之间被称为死亡区域。也就是在那个地方， 这是最后的那段路吗？ 对，正常来讲的话，它是，从 C4 往上就会，就是你需要直接往上走，因为是死亡区域，大家都不建议在那个地方停留。但是这次夏老师非常幸运，就是说他的团队夏尔巴的向导和协作真的是非常棒，他们在上升到8400米的时候，硬是在一个很小的地方搭建了一个临时的营地 C5， 供夏老师休息几个小时，然后等待第二天天气好的时候，就在凌晨去冲顶。 我们上一次念到信息当中的 C5， 对， 是临时搭建的。 对对对，就是其实可能熟悉这个攀登路线的人都会知道，根本就没有什么 C5。C5 是夏老师的团队为了夏老师，临时搭建出来，就是为了让他休息一下，再攒一攒体能，然后最后那400米发起冲刺。对，400多吧。 你刚才在讲这个为什么会从那一段区域叫做死亡区域，这是因为高度还是？ 对，就是8000米以上的话，就是它的，其实我个人理解啊，就是咱们首先所有的登山队你要带补给，要氧气瓶啊，然后一些其他的补给的东西，你走到8000米的时候，你的补给可能就所剩无几了， 消耗殆尽了。 对，你在8000米以上再往上走的话，就是风会非，如果有风的话会非常的大，然后温度会非常的低，空气也会非常的稀薄，所以8000米以上的话就被他们称为死亡区域。一般的话都是从 C4 直接冲顶。 我在看那个图的时候，其实你看到咱们在念那个信息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到那样一张图，就是C1 C2 C3 C4 然后往上的时候那个登顶的那个地方。对，就是这张图在上面有那个红色的标记。那么我在看说最后那一点其实是很短的一点了， 看似在整个海拔当中它所占的 比较的话， 对， 但是那是最难的， 那是最难走的， 所以叫冲刺吗？ 对，而且最后一道防线就是登山的最后一道防线，就是被就是希拉里台阶嘛。我不知道大家看这个各个 电影 有些会有，对，它是一个很窄的一条就是岩石，然后只能一个人的宽度可以走过去，需要在旁边的岩石上面架设路绳，你要有一个东，要有一个扣挂在身上，然后你才可以往前走。 这听起来是不可思议的，但是我们无数的登山队员他们都在走过这条路。 对对，其实我觉得像刚才你们说的，就是说你看最后觉得很短，但其实吧，我觉得这个让我忽然想到什么呢，就是我们在沿途的过程当中，其实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可以看到珠峰，但是你可以看到珠峰的时候，它往往在你眼里不是最高的那一个。因为 我们在攀登过程 当中，对，在不是在我们的徒步过程当中，就是在徒步过程当中呢，我们在3700的地方是可以看到珠峰的， 在底下的时候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珠峰，但是它在我眼里不是最高的那个，因为它离我很远。 明白了，这就跟我们在国贸看这个楼群是一样的。 对，就是在我眼前最高的可能是那个阿玛达布罗，

平常的生活环境当中要做的事情。 其实我现在理解夏老师，我去了之后我特别能理解夏老师为什么能够坚持41年如一日的去锻炼自己的身体。 你感受到什么了？ 就是我感受到的点就是在夏老师心中只有登山一件事儿，登珠穆朗玛峰这一件事儿是他的梦想。就是他是会为了，他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人，他是会为了自己的梦想去付出所有去坚持。可能常人看到的，就比如说啊，咱们看到一个人身材很好啊，或者皮肤很好啊，我们看到的是他的表面，但是我们看不到的是他的坚持。 嗯， 就是最可贵的就是坚持、 嗯、 没有什么东西比坚持更可贵。 嗯， 所以他就是为了自己要登珠峰的这个梦想才会去40年如一日的去锻炼身体、 嗯、 就是为自己这个梦想去做准备。 哎，你看到他的时候他的身体很结实吧？ 啊，对，就是夏老师 这样锻炼量 身体特别好、 嗯、 包括他来咱们台比如说做一些采访啊、嗯、然后拍摄一些去别的地方拍摄一些这个节目啊、嗯、就是你能看到就是夏老师他是一个身上特别正能量然后特别阳光、 嗯、 然后你看他那皮肤虽然就是没有那么白但是他是黑里透红的感觉 已经是 健康 69岁对吧？ 对对， 69岁，看起来像那么大年龄， 不像， 不像， 完全不像。 冻龄， 他身上的肌肉真的就是，我虽然没有真的摸过，但是我看着就会觉得很结实。 现在在中午的1:45，我们要相信你之前有听友应该已经就是在当天的时候、嗯，这个好消息传来的时候听到过这样一段录音， 在我们北京电台， 在 北京文艺广播， 对， 已经听到过这样的声音。 嗯、对、嗯，但我们今天既然把徐徐请到我们现场了，嗯、也邀请徐徐和我们一起再来回顾一下，重温一下。 好， 在珠峰登顶的这一刻，现场什么样的状况？最后说是记住这个时刻。 嗯嗯，刚才听到的这个应该是在因为在那个顶上、 嗯、 所以风声 很大 非常大， 对、 啊、 所以很不清晰。 通常我们看到有一些图片有一些视频的时候大家可能在网上感受到过，就是怎么样让你模拟看到珠峰那个环绕360度。 哦，那是虚拟现实是吗？ 有虚拟现实，也有他们就虚拟现实的这个基础是用所有的登上珠峰那个图片， 嗯， 把它组合起来 的、嗯、 那个非常的壮观、 嗯、 徐徐我们知道你这一次是没有能够跟随登山队去登顶的， 对，很可惜。 但是听到这样的声音的时候，我相信你当时这个激动的心情，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在北京依然能够有心心相印的那种感觉。 对，其实我是第一个收到这个音频的、 嗯、 对、 嗯、 就是我当时真的就是觉得哎呀夏老师你太棒了，你终于让珠峰接纳了你。 嗯， 对。 后来再跟夏老师有过联系吗？ 啊，有有有，我会给他发一些，会跟他发一些微信，问一下他身体的状况呀、啊 嗯、 之类的。 嗯， 还不错，夏老师的心态很好、 嗯。 就是其实每个人心态好了之后，对他身体的整个恢复是会非常好的。 我还挺期待，我相信收音机前听友也期待，等到夏老师调整好了之后，还是可以来咱们节目当中。 好像我们已经是有过有约定的， 对，我们是有这个计划。 嗯、好，谢谢徐徐来到今天的环球领家，跟我们来重新回顾这样一个壮举。 嗯，也感谢各位收听这样一期非常具有能量的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住在876，我是袁毅， 我是张帆， 明天见。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各位来说一个消息。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8.3和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的活动，没想到是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来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你像手机尾号是6687的雷先生啊，就说了，这市场价呢是3180块钱的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1500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一箱，又送1400的话费，算下来一瓶是8.3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见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王先生呢也说了，正开着车呢，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是8.3一瓶，好不容易找好地方停车吧，结果你们跟我说活动结束了，你们这是搞什么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呢就让我们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期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胡总您看，最近咱们这个买酒送网络话费的活动